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五集。在贝克先生家的谈话果然不出所料，很快的就进入我如何重振家业的话题上来。贝克先生仔细地擦了擦眼镜儿。我现在要跟你说的话完全是机密的，伊桑。 那当然， 幸好我知道你不是个喜欢乱说的人，霍利家的人都不是这样，也许只有你父亲除外吧。我跟你说吧，我作为一名事业家，知道新港镇就要大发展了，它具备一切发展的条件，有港口，有海滩，有内陆河道，一旦它上了路，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住它。一位好的事业家有责任促进他所在的市镇的发展， 同时也得到些好处。 那是自然的。 他为什么至今一直没有发展呢？ 我以为你是知道的，全怪镇议会里那些老顽固，他们还念念不忘旧时代，他们在阻碍进步。听人吹嘘获取利益是如何符合仁爱精神，总是使我觉得怪有趣的。剥掉那层富于远见和热心公益的外衣，贝克先生的立场实际正是意料之中的立场。他和别的少数人，十分少数的几个人，在买下或者控制了所有的未来各项设施之前，是一直会继续支持现在的市镇当局的。在那以后，他们就会把镇议会和市长赶走，而让进步来统治一切。到了那时，大家才会发现，他们已占有了使进步得以来临的每一条大道。以纯粹的情感出发，他是愿意让我从中分得小小的一份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意把时间表透露给我知道呢，还是偶然由于头脑一热，把他终归还是从那套泛泛之论的背后透露了出来。市镇选举定在7月7日，到了那时，这一小批有远见的人士一定要把进步的车轮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不认为世上有哪一个人是不喜欢给旁人出主意的。既然我一直总表现出几分不大信服的神气，我的这位导师就渐渐的越来越起劲儿，越来越具体了。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觉得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我还是个谜，而且不用说，我还得跟 Mary 商量商量。 我觉得这正是你的想法不太对头的地方。现在在生意问题上女人插手的太多了。 不过这是她的遗产呐。 你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使她意料不到的替她赚了一笔钱。他们喜欢这种方式，他们最喜欢这种方式了。 我希望我的话并没有不知好歹的味道，贝克先生。我的脑子比较慢，我需要好好盘算一下。你听说马洛洛就要到意大利去了吗？他的目光一下变得尖锐起来。 啊，是一去不回了吗？ 不，只是去走一趟。 好吧，我希望他会做一些与你有利的安排，以防万一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他立过遗嘱了吗？ 我不知道。 要是他那一伙意大利亲属一旦插手了进来，你就说不定会发现自己连工作都丢了呢。您刚才已经给了我许多值得慢慢咀嚼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稍微向我透露一点，您自己准备什么时候着手干呢？ 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交通运输。 哦，是啊，高速公路干道再修起来了。 要修到咱们这儿还早呢，我们想要吸引来的那些有钱人都会希望由空路来， 而咱们这儿还没有飞机场啊。 对， 不只是这样，咱们这儿除非把周围的一些山头推平，还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造飞机场。 这是花钱的工程，花费的劳动力会惊人的。 那您有什么计划呢？ 伊桑，请你信任我并且原谅我，这一点目前我还不能告诉你。但是我答应，如果你能够筹到一些资金，我一定设法让你参与基本发起人的行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十分合适的位置，不过有些问题还必须先加以解决。 嗯，我想这已经十分抬举我了。 老世家之间必须彼此照应。 马露洛也是这圈子里的人吗？ 当然不是，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有他自己的一伙。 他们干得挺不错是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出格了，我不喜欢看着这些外国人悄悄钻进来。 那么是预定在7月7日公开亮出牌吗？ 我方才说过这个？ 没有，我只是自己猜的。 的确是这样。 正说到这儿， Mary 看过胡强纸回来了。我们彬彬有礼告别如仪之后，就漫步走回家去。 啊，他们真是亲切极了。Big 先生说了些什么？ 还是那句老话，我应当利用你的钱来开始做一番事业，而我不愿意。 我明白你是为我着想，亲爱的，但是我要说，如果你不听他的劝告，你就是个傻子。 我不喜欢这样 Mary， 说不定他错了呢，那你就会落得毫无保障。 我跟你说伊桑，要是你不去干，我会拿了钱自己去交给他的。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这么干的。 哎呀，让我再想想，我不想把你也搅进生意里面去。 你本来就不必这样做，那笔钱是存在我们共同的户头上的。你知道卦上是怎么说的吗？ 哎呀，我的上帝，又是算命的事儿。 可是我相信他。 要是我把你的钱使光了，你会恨我的。 我绝不会，你就是我的命运，这是 Margie 说的。 凡是 Margie 说的，就像红字刻的，印在我的脑子里，不到我死永不会磨灭。 别开玩笑了伊桑， 也许我说的是真话，别让幸运破坏了咱们失意时的甜蜜滋味。 我看不出稍微有点钱怎么就会破坏了什么东西，又不是大笔钱财，只不过刚刚够。你明白吗？ 我的公主，世上根本无所谓刚刚够这回事，只有两种尺度，没钱或者钱还嫌不够多。 谁说的？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还记得不久前死去的那位德克萨斯的亿万富翁吗？他住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连只手提皮箱都没有。他既没立下遗嘱，也没留下继承人，但他生前却只嫌钱还不够。一个人越是有钱，就越是会嫌钱不够。 Mary 竟然用讥讽的口吻说。 我猜你大概认为 我想要添置起居室里用的新窗帘和一个大些的热水器，好让四个人能同时洗澡，还让我有热水洗碗碟，你觉得这是有罪的吧？嗯？ 我又不是在一本正经的数落罪恶，你这傻瓜，我是在讲事实，讲一条天然的规律。 你好像并不太重视人类的天性啊。 不是讲人类的天性，我的好 Mary， 这是大自然的天然规律。松鼠常常积累十倍于他们所需要的胡桃，地老鼠胃里已经饱得快要撑破，可嘴里总是塞满东西，撑得像个口袋。还有那些聪明的蜜蜂所采的蜜，究竟他们自己吃了多少？每逢 Mary 窘住了或者弄糊涂了，他就会大发怒火，就像章鱼喷出墨汁，把自己掩藏在一团黑雾中一样。 你真叫我讨厌极了，你不肯让人得到一点点快乐。 我的宝贝儿，并不是这样，我害怕的是那种致命的不幸，那种钱财所带来的慌乱、猜忌和疑神疑鬼。 Mary 大概也不自觉地害怕着同样的事情，他竭力想刺伤我，找我的痛处，而且找到了以后又千方百计想出些刺人的话来。瞧瞧瞧瞧瞧瞧这个没有一文钱的杂货店员，却在发愁他有了钱以后该怎么办。你那副神气啊，就仿佛自己要什么时候发财就可以随手捡来似的。 我想我是可以的。 哦，怎么个捡法？ 为难的就是这个。 你并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你早就去做了。你是在虚张声势，你老是虚张声势。 蓄意伤人的意图激起了恼怒，我感到内心腾起怒火，难听的不顾一切的话像毒汁似的涌上嘴边，我感到一种刻毒的怨气。 Mary 说，快瞧，可惜飞走了，你瞧见了吗？ 哪儿？什么东西？ 正巧从那棵树上飞了过去，飞进咱们家的院子里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Mary 告诉我，你瞧见什么了？ 暮色中我看见 Mary 在微笑，那种不可捉摸的女人的微笑，人们称它为智慧，但实际上并不是，倒不如说是一种能使智慧都成为不必要的东西的领悟力。 你并没有瞧见什么东西 ，Mary。 我瞧见了吵闹，但它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伸出手臂抱住 Mary， 让她转过身来。咱们先绕着这排房子走一圈，再进屋里去。我们在漆黑的夜里漫步走着，没有再说话，也不需要再说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劲头十足，津津有味地捕杀各种小动物，兔子、松鼠、小鸟，后来又加上野鸭和大雁，都被粉身碎骨击毙在地，弄得血肉模糊，毛羽飞扬。干这种事儿，有一种野蛮的、自鸣得意的心情，却丝毫没有仇恨、泄愤或者负疚的感觉。战争减退了我这种破坏的狂热，或许我也正像一个吃腻了甜食的孩子那样。鸟枪的轰鸣，从此再也不会带来一阵粗野的狂喜了。初春的日子里，一对欢蹦乱跳的兔子每天都来光顾我们的园子，他们对我亲爱的 Mary 的那些康乃馨花最感兴趣，把它们啃得只剩下些赤裸裸的花心。 Mary 说，你得想办法弄掉它们。 我拿出我那只积满油泥的12口径的猎枪来，又找到几发装着5号铅砂的久治不用的枪弹。傍晚，我坐在后门的台阶上，等两只兔子走成一行时，一枪就把他们俩给结果了。然后，我把两团乱毛蓬松的残骸都埋在那棵大的丁香树下，心里感到十分难受。这只是因为我已经变得不再惯于杀生了。人是能够习惯于干任何事情的，屠杀也好，殡葬也好，甚至于当刽子手也好， 只要已经习惯于此，拷打和刑讯也可以成为不过是一桩例行公事。当孩子们都睡觉以后，我跟 Mary 说，亲爱的，我要出去一会儿。 Mary 并不像早几天一样会问这问那，问我为什么，干什么去，上哪儿，她只是说， 你回来会很晚吗？ 不，不会很晚。 我不想等你了，我困得要命。 看来 Mary 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就会走得比我更加毫不犹豫。我一直还沉浸在两只兔子所引起的难受中。也许一个人毁灭了某一项东西，就竭力想创造另一项东西以求得心理的平衡，这是一种自然的心情。但难道这就是我现在想出去的原因吗？我摸索着走进了 Danny Taylor 所住的那个又脏又臭的狗窝里，在他行军床边的一只碟子里点亮着一只蜡烛。丹尼的样子糟糕透了，面色憔悴发青，满脸病容，皮肤上闪出一层像蜡似的光来。闻着这间肮脏的屋子和这条盖着条污秽不堪的被子的肮脏的人所发出来的一股臭味，简直使人恶心的要吐。丹尼两眼瞪大发直，我原以为他会说胡话，但令人吃惊的是，他却清清楚楚地说起话来，完全是他的那副口气和腔调。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伊森？ 我想来帮你点忙。 你应当不至于那么糊涂吧？ 你病了？ 你以为我自己不知道吗？我比谁都明白。 丹尼说着，从床后面摸出一瓶还剩三分之一的老关林牌酒来。 来一口。 不，丹尼，这是挺贵的威士忌啊。 我还有几个朋友呢。 谁给你的？ 这不关你的事，伊桑。 丹尼大喝了一口，强咽了下去，但刚喝下时有一会儿显得很不好受，过了一会儿他的脸色才恢复了过来。他笑着说， 有一位朋友想跟我谈生意，却被我蒙了过去。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我就昏迷不省人事了。他不知道我玩这一手是多么的轻而易举。你也想谈生意吗，伊桑？要知道我能够马上再昏迷不省人事的。 你对我还有点感情吗，丹尼？还有点信任吗？还有点感情吗？ 当然有，不过要是打开窗子说亮话，我现在就是个酒鬼。酒鬼还是对酒最有感情。嗯哼。 要是我能筹到一笔钱，你愿意去治一治吗？令人吃惊的是，丹尼那么快就一下子变得既正常又轻松自如了，而且又变得像他自己了。 我本来可以说我愿意去，伊桑，但是你不懂得酒鬼是怎么回事，我会拿了钱去把它全都喝酒喝光的。 那么假如我把钱直接付给医院或者别的什么机构呢？ 我要跟你把话说明白，我会高高兴兴的去，然后过不了几天又跑回来。你不能信任一个酒鬼的，伊桑。 这你怎么也不会明白，不管我是怎么做怎么说的，结果我还是会跑了出来。你不想摆脱这种状况吗，丹尼？ 我觉得我大概不想，我也觉得你一定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 他拿起酒瓶子又灌了一口。我吃惊地觉察到反应来得真快，他不仅又变成了我原来熟悉的那个丹尼，而且他的头脑理解力也变得那么敏锐，实际上清晰到已经完全看穿了我心里的这种想法。 别相信这个，这只是暂时的。酒先使人精神振作，接着就会使人消沉。我希望你不会久待下去，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啊。眼前我还不相信它会发生，每当我还清醒的时候，我总不相信它会发生的。 接着 丹妮那双在烛光下显得湿漉漉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伊桑，你提出要花钱给我治病，可你没有钱，伊桑。 我可以弄到 Mary 从他哥哥那儿继承到一点钱。 你想拿这笔钱给我用吗？ 是的。 尽管我告诉你别信任一个酒鬼，尽管我明对你说我会拿了你的钱去喝酒，会让你伤心失望吗？ 你眼前就在让我伤心，丹尼。我做过一个关于你的梦，梦见我们俩一起上那个老地方去了，还记得吗？ 丹尼举起酒瓶子来，接着又把它放下。啊，不不不不不，你先别忙，先别忙，伊桑，千万别。别相信一个酒鬼，每当他啊，当我该死，醉得像个死人的时候，却仍旧还暗地保持着一个聪明的头脑，而且还是个不友好的头脑。眼前正在这会儿，我还是那个曾经做过你好朋友的人。我说昏迷是骗你的，我当时是昏迷了，但我却明白那瓶酒的意思，我明白，明白。 等等，丹尼，在你还没继续说下去以前，先弄弄清楚，不然倒仿佛，你会疑心我有什么用意似的。这瓶酒是贝克送你的，是吗？ 是的。 他想让你签个什么文件吗？ 对，但是我昏迷过去了。 丹尼痴痴地暗笑着，又把瓶子举到嘴边，但是我在烛光下看到那里面只冒了几个小泡，他只喝了一小口。 这正是我想跟你说的一件事，丹尼。他是想要你那块老地方。是的。 你怎么会一直没把它卖掉呢？ 我记得已经跟你说过了，有了它，我就仍旧是上等人，只不过少了点上等人的举止罢了。 千万别卖它，丹尼，牢牢抓住它。 这对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别卖它？ 为了保持你的自尊心呢。 我已经没有什么自尊心，只不过还有点旧身份罢了。 不，你有的，你有的。你向我要钱的时候感到害臊，这就说明你还有自尊心。 不对，我告诉你吧，伊桑，那只是耍手段。酒鬼都是挺聪明的，我跟你说，那会使你觉得不好意思。你给我一块钱，就因为你以为我在害臊。其实我并不害臊，我只不过是想喝一杯。 别卖掉它，丹尼，那是挺值钱的。贝克明白这个，他从来不买不值钱的东西。 那地方有什么值钱的呢？ 那是附近一带唯一可以造飞机场的一块平地。 哦，我明白了。 要是你能抓住不放，那完全可以成为你的一个新起点，丹尼。千万抓住它。你可以去治好身体，那样等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鸭窝的好蛋在窝里等着你呢。 可是不会有什么窝了，也许我还不如卖了它拿去喝的酒。那么有朝一日，树枝折断，摇篮坠地，连篮里的娃娃也在一起。嘿，你想要那块地吗，伊桑？你到我这来不是也为了这个吗？ 我只想让你好起来，丹尼。 我现在就挺好。 听我说，丹尼，如果你是个穷光蛋，你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你现在手里有着几位富于远见的先生们急于想要的东西呢？ 那片泰勒家的草地，我会抓住不放的。我也是富于远见的呢。呵呵呵呵， 丹尼，我跟你说，那是唯一可以造飞机场的地方。那是个关键性的地方，他们非要那块地不可，不然就只好平山头。可是他们花不起那么大的本钱。 那么说，我是掌握了他们的命运，那我倒要摆布摆布他们了。 你忘了，丹尼，一个有产业的人是个无价之宝。我已经听人提到，最好心的办法就是把你送到一个适当的地方，让你得到必须的照管。 他们可不敢这么做。 哦，他们敢，而且还认为这是出于善意。你知道这类事情是怎么干的？法官、

我是有力量反抗的，而且现在这会儿我就很想干他一掌。 好样的，我正希望听到你这样的话，丹尼。 丹尼用威士忌瓶子的瓶颈向我瞄了瞄，就像那是一只头上有准星的来福枪似的。 你愿意把 Mary 那笔钱借给我？ 对。 不要保证？ 是的。 明知偿还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吗？ 是的。 酒鬼身上常常有坏心眼的，伊桑，我不相信你。 丹尼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你肯把钱亲手交给我吗？ 你什么时候要都成。 我告诉过你别给我。 可是我要给。 丹尼说着举起酒瓶子又往嘴里灌。瓶子里冒出个挺大的气泡。喝过以后，他的两眼甚至更加闪闪发光了。但是他们既冷静又不动声色，就像蛇的眼睛似的。 你能在这个星期弄到钱吗，伊桑？ 行。 星期三？ 行。 这会儿你身边有两块钱没有？ 我正巧有这个数目，一张一元钞票，一个五毛，一个两毛五，两枚一角和一枚五分的镍币，外加三枚一分的硬币，我把它们一起交到了丹尼伸出来的手掌里。 丹尼喝光酒瓶里的酒，把瓶子扔在地板上。不知怎么，我从来没把你看成个聪明人，伊桑。你知道即使做一次基本的治疗也差不多要花上上千块吗？ 那就花吧。 这是开玩笑，伊桑，这不是下棋，简直是玩扑克。我从前打扑克打得挺好，简直太好了。你要是在打赌，我一定会拿我那块草地来做担保品，而且打赌花1000块钱狂饮烂醉准会送了我的命，那时一个飞机场就会稳稳地落在了你的手里。 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丹尼？ 我跟你说过我是不害臊的。 你不能相信我说的全是真心话吗？ 不能，不过我有办法让事情全照你说的办。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我，伊桑，你以为我不记得你吗？你是个天生有主意的小家伙。好吧，我越来越想喝了，瓶子里已经喝光了，我马上要出去了。我的要价是1000块。 好吧， 星期三交现款， 我一定送来， 没有收据，没有签字，什么也没有。而且你别认为，伊桑，你从小就了解我，我这儿的一位老朋友已经是一切都改变了。我既没有忠实，也没有信用，你除了一场嘲笑以外什么都得不到。 我只请求你尽量试一试。 当然我会答应你试一试，伊桑，不过我希望我已经让你明白了一个酒鬼的允诺究竟有多大的价值。你把钱送来吧，现在你在这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的屋子就是你的屋子，我要出去了。星期三见吧，伊桑。 丹尼从容地从他那张行军床上爬了起来，把被子往床上一扔，就蹒蹒跚跚地走了出去，裤子上的拉链也没拉好。我坐了一会儿，望着蜡烛的泪渐渐融化在油腻腻的碟子里。丹尼方才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除了一点，而我的赌注恰恰正是下在这一点上。他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得那么厉害，在那个残骸里，原来的丹尼泰勒仍旧隐约可辨。我并不相信他能从自己身上割掉丹尼。我爱丹尼，并且决心去按他所说的做。我决定这样。远远的，我听到他用清亮高亢的假声在唱着。过了很久，我才吹灭蜡烛，沿着正街走回家去。那个小个子警察威利正坐在警车上，还没打盹。 哎，我看你一直在外面跑呀，伊桑。 哦，威利，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春天嘛，年轻人有点待不住了。 回去后 ，Mary 还熟睡着，脸上含着微笑。不过当我轻轻在他身边躺下时，他迷迷糊糊半醒了过来，忧伤还紧压在我的心上，那冰冷刺骨的忧伤。 Mary 侧过身子 把我抱在他温暖的带着花草般清香的怀抱里。我正需要他。我不知道他是否真醒了，不过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是明白我的需要的。后来他完全醒了。 玉桑，我想你饿了吧？ 是的 Mary。 你想吃点什么？ 一份洋葱三明治，不，两份黑麦面包洋葱三明治。 那我也只好来一份，陪陪你。 你不想吃吗？ 不，我也想吃。 Mary 走下楼去，一会儿就拿上来几份三明治和一纸罐牛奶，两只杯子。洋葱是火辣辣的。 Mary, 我的美，你先咽下去再说好不好？ 你说你不想管生意上的事儿是真的吗？ 怎么？当然啦。 那好，我有个打算，我需要1000块钱。 是贝克先生给你出的主意吗？ 可以这么说，不过也是我自己的主意。 好啊。你去开张支票就行了。 不行，宝贝儿，我要你亲自去取现款。你最好对银行里说一声，就说你要买新家具或者地毯或者别的什么。 可是我并不想买啊。 你想买？ 这是秘密吗？ 你不是说过希望怎么办吗？ 对，我是说过，对，最好怎么办？这洋葱头真辣。贝克先生会赞成吗？ 连他自己也想做这笔生意的。 钱你什么时候要？ 明天。 这洋葱我吃不了，我猜我现在已经满嘴洋葱味儿了。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我老在想马鲁鲁。 你指什么？ 上咱们家来还送糖果。 上帝的指使是神秘莫测的。 求你别亵渎神明了，复活节还没过完呢。 不，过完了，现在已经是1:01。 天哪，咱们还是睡吧。 可是忧伤仍旧压在我心里，我无法入睡。但他仍然一个劲儿的在刺痛，以致有时候我真想问自己，痛苦些什么呢？人是能够习惯于一切的，不过却需要一定时间。好几年前，我曾经在一家炸药工厂里干运送硝化甘油的工作，工资很高，因为这活太危险。起初我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也就成了件例行公事了。这也毫不奇怪，我不是连当杂货店员也习惯了吗？已经习惯的东西，比起还没习惯的东西来，总有某种可取之处。黑夜里，我反复自省着人们所说的良心问题，却始终并没有找到什么痛心之处。我自问，一旦确定了要走的道路之后，我是否还能够改变方向，甚至将罗盘重新倒转180度？我想我是能够的，但我不想那么做。我已经踏入一个新的境界，而且对它非常醉心。这就像是发现了一组从未发挥的肌肉的作用，或者是实现了插翅能飞的童年的梦想。我能一再重演各种事件、情境和对话，而且在反复重演中找到起初忽略了的细节。Mary 对于马鲁洛带来糖果来到我们家感到奇怪，我觉得他的奇怪是有道理的。我原以为这是为了我不曾欺骗他而表示一种谢意，但是 Mary 的疑问却促使我去重新探索我本应明白但却疏忽了的原因。马鲁洛并不是酬谢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他是在预先收买尚未发生的事情。除了我可能对他有用以外，他对我并不关心。我重新回顾了他在生意方面的指示，以及关于西西里的谈论。触到某一点时，他失掉了他的沉着自信。 不知怎么的，他仿佛在某些事情上对我有所求，有所需要。有一种办法可以弄清这一点。要是我向他提出一种他平时准会拒绝的要求，而结果他却答应了，那我就会明白他的确是心绪烦乱，失了常态。我撇开马鲁鲁，再去想 Margie。 一提 Margie 就会使人想起他的年龄。 Margie， 我为你神魂颠倒， Margie， 我愿舍弃整个世界。在望着天花板上漂浮的红斑点，我重演着跟 Margie 有关的场景，尽量的如实回忆，不加添饰。长期以来，也许足有两年光景，有这么一位 Margie Young Hunt 太太，是我妻子的一位朋友。他们谈些什么，有时我都不大注意听。接着就突然出现了 Margie Young Hunt， 随后又变成了 Margie。 耶稣受难日之前，他大概也来过店里，但我却记不清了。就在过节那天，他仿佛是突然登场了。在此之前，他可能眼里都不大注意我，就像我不大注意他一样。但从那以后，他却老是在跟前，使你震惊，叫你心动。他究竟想要什么？纯粹是一个没事可干的女人的恶作剧吗？还是有所图谋？我感到他确实就像是在向我宣告他的登场，敦促我对他留意，对他注目。我觉得他第二次算卦时，本来是诚心诚意想精致熟练地搞一次例行的纸牌算命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把一切全都打乱了。 Mary 并没有说过什么会扰乱他心思的话，我也没有。他是当真看到了蛇的幻影吗？这是最简单的理由，或许也是真实的。说不定他真的有一种直觉，能窥察别人的心思，他能一下就看透我的转变，这件事就不由得不使我有点相信他确实是这样。但这可能是出于偶然。可是又是什么促使他并非出于本意的要去蒙托克去，跟那个推销员搞在一起，又向马洛洛泄露机密呢？不知为什么，我总不大相信他会泄露他不是自己有意想泄露的东西。阁楼的书架上好像有一本谁的生平，是不是贝林？啊，不是，巴拉诺夫，亚历山大·巴拉诺夫，1800年前后俄国某地的一个总督。也许那儿会有谈到阿拉斯加是流放巫婆的地方的材料。这样的故事完全不像是凭空捏造的，我一定要去查一查。我想我这会儿就可以悄悄地跑上楼去，不惊醒 Mary。 正在这时，我听见老橡木楼梯上发出吱嘎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因此我明白，那并不是屋子由于天气的变化而引起的响声，那一定是 Alan 梦游的脚步声。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他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到星期一，那变化无常的初春又退回到了冬天。冷雨凄风打得一些过于轻信的树干上刚发的嫩叶狼藉凌乱，草地上色胆包天追逐求欢的公麻雀像败絮破布似的被风刮得七零八落，恨得他们叽叽喳喳直抱怨着轻浮的难以平信的天气。我向正在做一番例行巡视的红贝克先生致意问好， 那只狗的尾巴被风吹得像一面歪歪斜斜的战旗。我的这位老相识在风雨中眨巴着眼睛。我说，从今以后你我表面上仍可以是朋友，但我觉得应当老实告诉你，在我们的笑脸下隐藏着激烈的竞争，厉害的冲突。我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他却急于想结束自己的苦差事，赶快去找个隐蔽处。莫菲准时出现，他说不定正在等我。准是这样。鬼天气。莫菲身上那件防水绸雨衣裹着他两条腿，一会儿鼓起，一会儿瘪下。我听说你对我的东家做了次社交拜会。啊，我想征求他一些意见，顺便也称他请我喝了杯茶。他当然会的。你也明白所谓征求意见是怎么回事啊，人总是只想听到对他好歹要做的事情表示赞成的意见。听口气好像是投资的事儿。我的 Mary 想买些新家具，女人想买东西总得先把它说成是一笔很好的投资。也不光是女人，我自己也这样。反正那是她的钱，她想要多看看，买的划算一点。哦，我听说你的老板要回意大利一趟。 我不知道啊，但我奇怪他怎么从没回去过。那儿的亲友之间关系是很密切的。 来得及跟我一块喝杯咖啡吗？ 我还得去打扫一下，刚过了节，早上生意一定很忙。 啊，来吧，爽气一点。贝克先生的亲近朋友还会花不起一点时间去喝杯咖啡吗？他这话说出来时，倒并不像写在纸上那么显得挖苦。他很善于把什么话都说得自自然然，毫无恶意。 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早晨上前围餐室去喝过一杯咖啡，也许全城里就只我一个。那是一种风尚，一种习惯，等于是上俱乐部。我们爬上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从前跟我一块上小学的林奇小姐把两杯咖啡沿着柜台推到我们面前，一滴都没溢出茶托。林奇小姐永远总是林奇小姐，这小姐两字如今已成了她名字的一部分，她本人的一部分。我猜想她一辈子再也别想把它去掉了。她的鼻子一年年变得越来越红，不过这是鼻窦的毛病，并非是酗酒。 你好，伊桑，你今儿庆祝什么喜事吗？ 是他拉我来的。然后我为了视作亲善的姿态又添了一句，亲爱的安妮，你好啊。 林奇小姐像突然听到一声手枪响似的，一下把头转了过来，然后等明白过来之后，她微笑了一下。而且你想得到吗？他那样子就跟当年还在五年级时一模一样，包括红鼻子以及其他的一切的一切。 见到你真高兴，伊桑。 林奇小姐说着，用一块纸巾擦了擦鼻子。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外面喝过咖啡了，喝起来简直没什么咖啡味儿，不过还挺烫，而且溅了一点在衬衣上，所以我知道它颜色还浓。 莫菲，我想我确实不懂你说些什么。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